再说，两个外出采购绘图工具的歹徒也驾车回到了采石场。 回来了 啊？ 怎么样？ 啊，都买回来了。 在什么店？ 哪儿都有买的。 有尾巴吗？ 哦，没有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没有尾巴。 哎，你们看着干嘛？还不帮着把东西卸下车？ 是是是是，来来来来，给我，来来来，给我， 碰到老头没有？ 啊，我一到城里就去他那儿了。老头说城里风平浪静。 哎呦哎，好，你们先歇会儿。 哎哎，好， 您 嗯， 拿上这东西，跟我来。 好嘞。 打开门。 啊。 把东西放桌上。好，没你们的事了，走吧。 是。 田先生， 嗯， 你要的东西都给你弄来了。 呵，你的速度可真够快的。 看来咱们俩的这场戏不出几天就可以收场了。 我看呢，要是快啊，用不了几天。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 怎么样，想见识一下吗？ 我想会有时间的。 不，我很想啊，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。 你不是开玩笑吗？ 哪里，我从来不开玩笑。 什么意思？ 你过来看看。哎，来啊。 八零三胡乱地在绘图纸上涂着什么。当老于探过身来瞧他的时候，八零三忽然一把卡住了老于的脖子，将他的头啪地摁在绘图板上，并迅速地缴了他的枪。 不许出手！ 老于，你怎么了？ 快说，没事。 没事。 你要是不照我的吩咐办，就毙了你！拆！这个枪可不留情面。去，叫他开门。快，别哭丧着脸。 快，快开门！ 哦，田大哥， 啊， 还要出去散散心呢。 啊， 哎，现在没你们的事了，你们走吧，这儿用不着看守了。 是。我知道全大哥是条好汉的。 走，马氏，去哪儿？找你们的头。 八零三隔着衣兜将枪抵着老于的腰眼，压着他去找阿鹏。他估计沈西接到情报以后会很快赶到采石场，这样他们就可以里应外合，将这伙歹徒一网打尽。老于领着八零三沿着一排平房向东走去，他虽然装出一副贪生怕死、百依百顺的样子，却心怀鬼胎。他不时暗暗地窥视着周围的动静。突然，他在一间关闭的房间门口停了下来。八零三示意他敲门，但屋里传出来的嘈杂的声音引起了八零三的警觉。他刚抽出手卡住老于的脖子，门打开了一条缝，老于猛地一下死命挣脱了八零三，滚进了屋里。 他是你们，快开枪，快开枪！快跑点，开枪，快打死他，快打死他！开枪，开枪，别打了，给我追！谁抓住他，不论死活，中枪，中枪！ 出什么事了？ 田海是公安，他跑了 啊！还不快去追！ 啊，